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何巨业。 大家好，何巨业你好， 家永你好， 欢迎各位收听今日由何巨业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节目有三个议题，一楼宇渗水同埋垃圾屋有关法例嘅修订建议；二改善的士服务嘅法例修订，包括一引入的士车队；二乘客座位增加到六个；三的士司机相关罪行引入违例记分；四提高汽车非法载客嘅罚则。咁另外第三个议题咧就系慢性病共同治理嘅先导计划。我哋嘅社会好多老大难嘅问题啊，楼宇渗水、冷气机滴水，一个老大难嘅问题。 系啊， 改善的士嘅服务又系老大难问题。讲几十年，我哋细个嗰阵时讲到而家都未 唔系改善咗嗰啲车款，系啦，服务质素就要再讨论下啦，系啦。 先讲个楼宇， 好， 楼宇渗水先啦。 好啊， 你都系。呢方面專家嚟話， 我都經常要接觸啦，係啊，呢個不過呢個問題真係考起所有人嘅，可以咁講，係啊，唔係技術嘅問題啊， 係 有陣時係嘅時候過程問題啊，成日講你有冇漏水，咁你只要揾翻個水源頭噶嘛， 係啊， 咁你唔可以話我淨係表面有漏水就話一定係漏水嘅，因為樓宇建造好複雜，揾源頭先最難，係揾源頭咧，揾唔到個源頭位置進入去做個檢查咧，你又真係好難。確定有說服你的確定，你推論就可能得，有說服你就有困難啊。 呢、這個就係第二難添。 係 第一難困難嘅難啊。 係 就係、是、啲工作人員或者執法人員或者管理人員，你咪入唔到。 啊，咁就係連望門興嘆啦、啊。 吓、 啊，直头咧又三顾草劳都唔止啊，甚至乎有啲讲到五顾草劳，跟住都入唔到去，先至揾法庭幫下手。係係啊，咁呢個就。阻延咗好多之餘咧，其實就有陣時唔及時可以揾到嗰個病徵啊， 嗯， 個病徵走咗， 嗯， 或者嗰個滲緊水嗰個情況咧，個唔同咗咧，或者人又走埋啦，係啊，咁就好複雜啦。 係嗱，咁啊立法會當局就有啲建議嘅，而家即係提出一啲建議啦嚇，咁、啊、希望能夠改善到立法會嘅食物安全及衞生事務委員會就傾呢啲嘢啦， 嗯。 咁啊，現時咧，嗱，首先就係話滴水又好，咩都好啦，垃圾屋又好啦，你要入去嗰個涉事單位嗰度咧，個權力問題， 冇錯。 嗱，公權力嘅施行係有個法例嘅授權嘅， 絕對係啊， 唔係你話做就得，你惡曬咩？係咪先？ 我哋法治社會啊嘛， 法治社會 係需要呢樣嘢嘅。 咁而家咧就根據法例咧，政府有人員係有權喺出示證明文件同埋適當通知有關佔用人之後咧，入去個單位嗰度做調查或者測試嘅。如果唔能夠進入單位或者單位佔用人又唔喺度咧，咁食環署就會向嗰個單位嘅擁有人或者佔用人發出一個已即係計劃嗰個已嚇， 係 進入處所嘅通知書。预约时间进入单位，喺确认防扰源头之后咧，食环署又可以根据条例咧，就向单位拥有人或者占用人发出一个叫防扰事故通知，规定佢喺通知所指明嘅期限里边咧消除防扰嘅事故。如果有关单位嘅拥有人或者占用人冇遵从通知嘅规定咧，就系违法啦。 冇错。 咁食环署就可以向法庭提出申请，由法庭发出呢个防扰事故命令，著令有关人士喺命令所指明嘅期限里边消除防扰。如果唔遵从规定咧，亦属违法。嗱，唔好讲做啊，我讲都讲到。 你讲咗三个月噶啦， 我讲嗰段嘢讲咗十 期， 系咪？咁所以系好多手续。咁老实讲，个有关人士佢唔睬你， 冇错啦，成日都系个问题噶， 系难搞嘅。 即系你有时好坦白讲，你唔系话佢有阵时佢话，我唔觉得系我啊。你入嚟做调查咧，你好阻碍我啊。我又觉得我好惊啊。有时有啲老人家，我理解嘅， 真惊嘅， 真系惊嘅。佢好逃避啊。咁有啲系刻意。回避啊，有啲就即系个心理上逃避，咁、所以呢个位点样可以令到有效率咧？ 系、 政府 系咪有个好方法先？ 咁而家建议啦，建议啦，不过好似嗰啲咩垃圾征费咁样讲嚟讲都讲到猛啊， 系噶， 差一不讲吓，而家又话延迟， 冇错， 有阵时真系猛，好猛，猛盲问啦。 系，我哋就研究下呢个议题，系咪会有真系帮到手先，好唔好？ 睇下嗰啲建议先， 好 好 好啊。 咁啊，而家当局就建议修订一啲法例啦。咁啊，首先咧就系进入处所嗰度先啦吓。在延长政府人员可以进入单位调查妨扰事故的时段，由现在的上午七点到下午七点改为上午七点到下午十点，即是晚上啦。 嗯， 那些都合理啊。老实讲，现在很多人七点才放工啊。 是方便，方便人家安排你入屋。 甚至未放工啊。 嗯。 是不是你七点就说不做事、啊。 是。 那你 sorry 咯，我都未放工。 哦，唔系，我要睇亲民情，都尽量配合下，要人哋协助你哋，都要配合人，我明白。 系， 不过都压带嚟额外啲工作，都几繁重嘅。一阵我有机会倾下。 好，咁又加入新条文咧，就定明呢个物业拥有人或者占用人咧，如果冇合理辩解而不遵从政府人员发出嘅已进入处所通知书嘅已，即系打算计划嗰个已啊，即属违法。可被处罚以最高的5000元。 嗯， 原本冇噶， 系啊，原本冇噶， 而家有呢个啦， 冇错。 好啦，咁另外就提高不遵守妨扰事故通知同埋妨扰事故命令嘅罚款咧，就由而家嘅10000元同埋每日200元就提高到就系25000同埋每日4500。 嗯， 吓，咁呢个就叫妨扰事故通知啊。 系， 只要个妨扰事故嘅命令咧，就由咧系25000每日450提高到50000同埋每日600， 即系 简单嚟讲提高啦， 提高最高个级别嘅第五级， 系 一般嚟讲吓， 嗯， 系啊， 咁呢个就系关于嗰个进入处所啫， 冇错。 好啦，渗水嗰度又点咧？ 嗯， 吓咁啊，渗水嗰个就有个叫渗水办啦， 冇错， 俗称叫做吓， 系 咁啊，渗水办咧就系接到呢个投诉嘅话咧，又分三个阶段嚟处理嘅， 系。 阶段都分三个， 即系而家系做紧呢三个嘅， 系阶段分三个， 有佢嘅道理，当年有佢嘅道理， 系 咁，但系咧就而家个问题复杂咗，就呢个道理可能需要调整，就未必好成立啦。 系吓，咁嗱喺确证咗水呢、這个渗水源头之后咧，咁就要而家吓讲紧现行啊，就系、是、要用呢一个叫刑事调查嗰、那个嗰、那个准则，就叫做毫无合理疑点啊。 嗯 啊，咁啊，食环署先可以根据条例咧，就系、是、向呢个渗水单位嘅拥有人咧、占用人咧发出呢个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有需要就向法庭申请妨扰事故命令。 系 咁，而家牵涉嗰啲渗水嗰啲问题，好多民事纠纷嚟啫，使唔使用到刑事嘅准则就毫无合理疑点咧？ 嗱，呢个问题问得好啊，因为佢法例之下咧，佢系用咗系一个刑事罪行，因为你引起呢个所谓嘅妨扰嘛，呢个妨扰就唔系妨碍滋扰啊，直情系妨碍加滋扰。咁所以呢个咧，其实喺我谂而家嘅法例嚟讲，就系一个刑事罪行一个条例，又需要跟进，所以佢用咗个毫无合理疑点。嗱，头先梁家永讲嗰样咧，我哋楼上楼下打官司咧，就其实呢个咧就系民事诉讼。 系。 咁咧就可能系用紧唔系一个完全毫无合理疑点嘅，我呢个平衡嗰个可能性嘅啫，系边个较大可能性嗰个推论，但系问题摆咗落法例之下，佢就用咗呢个毫无合理疑点，所以真系困难咗。 嗯， 系啊， 吓咁啊，另外咧就系嗰个科技问题啦， 系 依家就系俾人话嗰个冇鬼用嘅嗰个方法啊，啲人批评吓，咁但系话当局咧就话而家其实已经系用紧呢个红外线热成像分析， 系 同埋微波断层扫描侦查呢个渗水嘅源头噶啦，啊已经用紧噶啦，不过就好多我听见好多声音就话用嗰个咩方法话 微波断层扫描， 而家用、那個、 红外线 用个色板， 而家色粉测试，嗱唔系啊，梁家永呢、這个咧一阵我希望解释。 好， 因为我都认识少少， 即系啲人话冇鬼用， 唔系嗱，有阵时大家就好含糊嘅嗱，因为咧你要我哋用红外线热成像咧，意思啊嗰、那个理论系咩嘢？好简单嘅啫，有水如果由上边个楼板渗到落去下边，你个天花板见到个有水啦，假如即系水渗到出嚟啦，其实嗰个表面就会冻咗。咁啊，用红外线咧就系去探测个温度嘅啫。嗱，佢唔系探测有冇水，佢真系因为个水分存在令到温度降低。 咁所以咧，佢就用呢個方法咧，好似容易啲睇，但係你問一下，你啲水何來先？冇水出現嘅話，你就點會出現嘅温度變化咧？所以其實咧，我哋一個傳統或者其實都唔係話一個所謂落後嘅方法，其實係一個最基礎嘅方法。你由有可能發生滲水嘅位置，有產生水源先，我哋可能系用擲水啊，或者我哋放啲水落个喉管度啊，甚至乎我哋就系有噴灑嘅測試咧，就令到水喺表面滲落去嗰個樓板，通過下邊個樓板咧就顯現出嚟，咁令到佢產生一個變化。嗱，所以咧呢個咧你係可以容易啲睇到，但係其實擲水似乎一個唔係一個可以逃避呢個過程嚟噶，係只不過用咩方法觀察佢咋。 系 系啊，咁所以咧，红外线成像唔系冇用，但系佢又唔系全部可以解答问题嘅。度湿度咧系一个最正直接嘅做法。 咁而家当局就话进一步善用科技啦， 冇错， 就系用呢个探地雷达实时侦测及显示喺混凝土层嘅渗水情况，咁样系我唔知系乜嚟噶。 咁其实即系用一个雷达同微波有啲似，但系咧个微佢比微波更强。佢系可以咧就通过。那个雷达咧就系睇一个楼板中间里边个水分嘅变化咁样，咁你都要出现水先得噶。如果你嗰阵嗰一轮系冇上面冇水冇人用，佢而家咪唔渗咯。咁你要睇系会唔会渗，咁你都始终要加啲水落去睇佢渗落去先得噶。咁所以咧唔可以咁容易话啊，而家唔得。将来用呢个方法就解决晒，其实唔系，有啲过程仍然系存在噶。 系咁啊，仲有头先讲话要分三个阶段啦，咁可唔可以缩咗唔咁多五个阶段啊？ 系啊，呢个就得倾啦。 啊，跳跳啲阶段啦。 系呢个就可以倾下。 咁呢个又要谂啦。咁另外就希望修改法例咧，授权物业管理公司咧可以就住屋苑里边嘅渗水情况做调查。咁、又系即系权力问题啊？呢个 就呢个本来唔系坏事嘅，当然系好嘅。咁但系咪真系解决到问题先？梁家炳啊，你我就搞唔到，不如叫物业管理公司同我解决佢得唔得？佢有冇真系你法例容许佢啫？佢够唔够胆做先？ 咁呢个第一步先啦，连权都冇咁做鬼咩？ 咁啊，当然系啦。咁但系你睇下佢真系可以拥有几多权恰当？系啊。 咁又调翻转讲啊，我就系赖我冇权啊嘛。 咁所以俾咗权你， 我又点做啫？ 你尽量去试下做。 系啦， 系啊。 老实啦，好多都系其实讲个心嘅啫。 唔系，咁都啱嘅，要有心，跟住又要俾个客观条件佢先。 系，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请嚟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啊，陈家沛议员啊，陈议员你好啊。 系 ，hello， 系陈家沛议员， 好， 佢， 你好， 你好，你好。 对于嗰个而家有啲嘅建议咧，我哋即系逐行倾先啦。首先就话咧，修例就延长政府人员可以进入单位调查事故嘅时段，由七至七咧，就改为就七至十，即系夜晚啊。咁啊，呢个都系一定帮助嘅，系咪咧？ 系冇错，的而且确咧，咁即系其实大家都知啦，我哋香港嗰啲旧楼就越嚟越多啦，咁所以咧，其实即系而家系有好多嘅即系渗水个案，都系一定系只会有增冇减嘅啫。咁所以咧，其实即系过往咧，我哋都收到好多嘅居民佢哋投诉咧，就系即系佢哋好困扰啊，因为佢哋即系好。冇錯，因為佢哋冇辦法，即係自己揾唔到樓上噶嘛，係嘛？咁、只可以咧係即係從呢、這、一個從呢、這個管理處，又或者係就滲水辦咁樣嗰、那個程序。頭先兩位主持都講到啦，有一二三嘅階段啦。咁往往咧呢啲一二三嘅階段咧，其實佢塞車就塞喺邊個位咧，就一定係塞喺第一個位嘅，係啦。第一階段，因為上邊根本咧。就即係好多嘅原因，好多嘅理由咧，都即係好難先至入到去上邊做第一階段嗰、那個那個調查嘅，係啦。咁往往就喺第一階段嗰度咧，都已經可以搞你成年㗎啦，因為你即係你約唔到佢開門咧，你就開始唔到個打開唔到個 file 啊。系啦，咁所以而家就即系，就即系今次嘅修例咧，即系譬如讲嗰、那个时段啦，就希望可以俾到即系可能有一啲翻工吓工时比较长嘅人士，咁佢哋即系都比较合理嘅时间，佢安排。即系我放咗工，系啦，先至可以翻嚟开门俾你咁样咯。 系咁啊，咁啊，延长到十点照计，就从处理嗰件事嘅角度嚟讲，梗系好啦。咁啊，夜放工嘛，啲人。咁但系另一方面就系、是、又会扰民、啊。阿姐，我听日一早又要五点钟起身翻工，大佬你真系嚟。 招呼你啲咩人都搞到我十点钟，我唔使瞓啦咁样。 你去我如果去到十点钟，我可能我九点入到嚟，咁会唔会即系做到十一点几十二点？系 咁、啊、你话如果你话用扰民呢个角度咧，咁其实即系根本渗水呢样嘢都已经系好扰民噶啦，因为即系大家睇报道都知啦，以前有一啲嘅渗水个案咧，真系可以极端到拖到即系七年八年啊，系嘛？我喺个区度我亦都处理过唔少，有啲直头系话。我未退休啊，搞呢个渗水啊，搞到我而家退咗休我都未搞得掂，系啦。咁所以即系楼下嗰、那个，可能楼上嘅自己未必系做，即系受到滋扰嗰位咧，就唔觉得扰民。但系其实楼下咧，每一日都面对紧佢哋自己嗰、那个即系住所有呢个渗水问题咧，其实都系好困扰嘅一件事嚟嘅。 另外就提高罚则啊。包括就係唔遵從嗰個所以叫做已進入處所嘅通知書，咁啊頭先噏過嗰啲提高罰款嘅數字啦，呢、這個有冇足夠阻嚇力，同埋係咪罰則嘅問題咧？你覺得有？ 嗱，我覺得阻嚇力咧，你即係加咗個罰則咧，就點都有少，點都有啲嘅。咁但係當然啦，我哋即係唔係話主張你一定要去到。咁即係咁極端，一定要俾人罰先去做嗰樣嘢，嗰樣嘢其實即係加嗰個罰則嗰個原意咧，就係希望樓上嘅業主咧係可以即係主動翻少少係啦，即係或者係合作翻少少啦，係啦。咁其實即係我諗琴日聽阿卓副司長佢解釋咧，其實佢都係好希望咧。即係每一單嘅滲水事件咧，唔需要搞到去法庭先至處理到嘅。佢好希望咧，就係、是、可能可以喺第一步，甚至乎係唔需要呢、這個滲水聯合辦事處去介入，係啦，喺嗰個管理公司嘅層面咧，就希望可以真係喺嗰度解決咗咧，咁就唔會傷到即係樓上樓下大家鄰里之間個和氣咯。 嗯，咁至於個冷氣機滴水嗰度咧，就有啲有而家當局有建議，就話希望一啲樓宇。未曾有嗰啲咧，就系、是、安装呢个冷气机嘅中央排水管吓，例如系利用嗰个楼宇更新大行动顺势做埋咁，呢、這个你又个点睇咧？ 哇！呢、這个我系即系当然系举个赞成嘅，咁但系我反而我琴日仲同佢讲，我话你净系纯粹用鼓励呢个字眼，好似唔系好够。即係唔係好夠力度啊？係啊，因為其實的而且確咧，即係我自己嘅親身例子啊，就係、是、我唔係即係我個冷氣機滴水，但係我唔係唔想整嘅，而係咧佢冇一個中央嘅排水管咧、 嗯， 我揾幾多間唔同嘅工程公司嚟咧，整完咧都係滴嘅，係啦、啊，即係治標唔治本咯、啊。咁所以其實即係佢話呢個係積極鼓勵，咁當然我相信佢可能唔可以去到係強制嘅，係啦、啊，咁所以。我都是非常之舉個贊成，是即係而家現有的樓宇啦，即係尤其是係比較舊的樓宇，佢哋可能都係冇考慮到呢個中央排水管嗰個問題嘅。咁但係都真係要諗咯，因為大家而家尤其是你行出街就已經知噶啦，根本就即係好日日，就算嘅天晴都好似落雨天咁樣嘅，係因為上邊係咁啲冷氣機係咁滴落嗰個街道上邊，其實都真係幾擾民，同埋對我哋嗰個環境衞生都唔係咁理想。 另外亦都建議話咧，喺冷氣機滴水比較嚴重嘅大廈嘅外邊咧，一啲位置嗰度設置網絡攝影機，或者係熱能感應錄像鏡頭，咁啊實時咧記錄嗰個水滴啊，同埋同外間温度嘅差異嚟確定個滴水源頭。簡單嚟講，都係盡量利用一啲新嘅科技啦，去協助我哋解決類似嘅問題啦。非常之多謝你啊，陳家佩。 好，多謝曬。 陳家佩係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副主席。一間新聞報告之後，我哋翻嚟繼續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计划一旦日方启动排放核污水，会即时禁止源自东京、福岛、千叶、栃木、茨城、群马、宫城、新色、长野、岐玉呢十个都县嘅水产品进口。

因为成日讲漏水咧，就话诶喺啲喉管啊， 嗯， 喺啲厕所嗰条喉管咧，嗰排污渠啊、排污喉啊，或者系地台去水啊漏水，所以咧就下边啦。首先做咗嗰样嘢，咁咧嗰样嘢咧就简单嘅，唔使好专业嘅处理都做得到。 系 咁谂住佢话食联合办事处之人做咗佢先咁样，但系其实好多时坦白讲啊，你入唔到屋啊。你连呢个呢补做唔到啊，咪拖住晒咯。反而好多咧，你其实嗰啲喉管咧都唔系好直接流到水嘅、 嗯， 所以你好多时都要去到个第三阶段揾专业公司帮手一齐做埋周边左右唔同位置试晒所有嘢。嗱，我哋验水一样嘅，其实咧我哋要揾出好多个可能性，跟住每个可能性咧，我哋要排除法去揾。咁、嗯、咁即系一般真系我哋要揾漏水都系咁嘅方案、嗯、所以其实咧，你唔可以净系我独孤一味，我净系验咗呢个先啦。咁你阵好多时费时失事嘅，所以拼埋一齐做、啊，我就觉得好啱、 哦。 哇，你悭咗好多。程序嘅问题啊， 一开波就不如揾咁顾问公司，边个都好啦，系 唔系唔系顾问公司专业嘅，不过就要俾钱啦。 我知，即系我作为 政府要俾钱啦， 我就心急啊，大佬唔该你一步到位啦。 我都同意， 你搞咁鬼多阶段做乜鬼嘢啫？ 绝对系，其实咧第二个阶段出嚟嘅结果唔系好多时攞唔到答案。嗱，林嘉炳啊，其实我想翻转头系第一个阶段嘅问题。 O、okay. K， 因为好多时咧，我哋我听好多人嘅意见都话、 嗯， 根本咧第一阶段都过唔到关啊！我明明系湿嘅， 嗯， 我。即係日常係濕噶啦，但係咧因為35%嗰個門檻咧就好高，其實咧即係代表緊咩咧？其實代表咧，其實咧你就要非常之我哋持續滲水又好明顯，咁咧但係我已經影響緊環境啦，發曬毛啊諸如此類嘅咧，我啲剝石屎都可以輕微剝落嘅狀況都好啦，其實都未達標。進行唔到真實嘅調查，嗱咁呢個咧，我覺得有亦都我睇到有意見話，係咪要35%啊？ 嗯、 可唔可以降低少少？嗱、 嗯， 我簡單嘅數據啫，俾大家參考啊。 好啊， 我唔係話一定要咁。 嗯， 一個正常乾嘅環境，我哋石屎樓板先算啦，加埋表面嘅批檔、嗯。如果正常乾嘅環境咧，我哋講度出嚟用濕度計度出嚟咧，係大約係18-20呢個嘅百分比咧，其實都其實係乾嘅。 嗯， 干嘅其实最好咧就系18-19，你20咧佢开始咧就都算干，但系你过咗20几，可能开始有机会已经开始潮湿啦。源头唔知道、 嗯， 不过咧咁好似好大嘅差距，咁系咪如果可以调整一下，又多啲纳入嗰个调查范围，即时咪跳到入去，即系做咗正式检查，咁系咪帮到人咧？咁、嗯、我觉得咧，如果资源容许，呢个系好事。 嗯。好啦，咁至于嗰啲嘅测试嘅方法吓，嗰啲科学名词一般公众未必了解佢做乜鬼啊，有咩红外线又超声波又雷达咩都好啦。 系 咁实证而家最有效嘅咩方法，同埋个价钱系咩咩价位咧？其实 嗱，唔好讲价钱，其实咧就最直接咧就系我哋上面有水，好似我譬如嗰个集水测试喺上面有冇流板，嗰、那个防水层漏水流落楼下，我用个湿度计度咧，我即时噶，呢个就好大家都明啦，系咪？用湿度计嘅模式就有湿存在，咁咧就湿度计最直接嘅。咁但系好多时就话你而家个点一个点做咧，就要耐啲时间。所以有人话：，哎，红外线热成像啦，一眼就睇到嗰度咧温度降咗冻啲，咁我哋就有水啦。嗱，呢个系一个嘅演绎方法。咁但系好多时你都系睇个表面啫。 嗯， 你系咪知道啲水系里边渗嘅先？ 最紧要源头啊嘛。 好多打官司就话嗰啲水唔系由直接落嚟噶，喺隔篱兜过嚟嘅啫。我你去到表面出现啦，咁系唔系咧？嗱，呢个咧去举证困难啦。呢个所谓嘅微波断层咁先算啦。其实一浸浸吓，几个 m 10个廿个 mm， 每一层嘅石屎里边睇个里边嘅有几多嘅所谓水分子。系、 嗯、 呢个咧啊，相对准确嘅，一、 嗯、 睇到好似一浸浸出现咧，你画到个图，系咪边度出嚟咯？但系佢费时啊，用好多时间嘅，唔做得快。 嗱、嗯， 科技系有嘅，但系你要配合喺个环境同埋要有效率啦。嗱，咁所以咧，其实我唔会话政府一成不变，其实佢一路吸收咗好多新做法。问题在于边个可以系快啲入去睇，跟住最有效率，同埋你有资源就得噶啦。 科技就一定有喺度吓， 有，但系唔系代表快。 O、okay、K， 你梁家炳嗱，我哋要明白呢个世界，有科技都唔系话好似 A I 咁样一二三就答晒你的问题噶。 我谂啊，好似人体咁啫嘛，你做嗰啲咩 M L I 咁样 系咯？你阿声，你个胃嗰度系内壁入嗰穿咗个窿啊，咁样。都睇到 得，但我要将我人摆到个 M L 喺个机，个楼板就有啲困难。话咧，唔系我哋要发展嘅， 系 而家个行业里面发展紧，但系而家系进步紧， 嗯， 系啊，但系点可以入快啲？点样可以咧？俾业主可以容许我哋入去做检查，或者帮协助到楼上楼下个伦理关系。 啊，你讲伦理关系呢样，這个我又谂起一个问题，就系话政府可唔可以有一啲人力、物力、资源或者制度去促成，即系争议两方啊，大家去倾啊，去商谈啊，楼上楼下咁，你又话我话你， 系啊系啊系啊， 有冇呢啲嘅？ 有冇啲咩措施，有冇啲方案咧？现在 我又卖下广告。政府咧就好鼓励大家喺个商谈，大家就调解啊。政府成日都用调解呢个字嘅，系啊。但系咧就似乎唔系一个法定嘅要求啊嘛， 系 有呢个平台。 但系起码大家平心静 气， 你又打一道门俾我入，我又打一道门俾你入。 阿梁家荣，其实大家我都知十蚊水俾你噶啦，我就系唔想你哋烦我啊嘛。有好多咁嘅情况。嗱，当然啦，大家我唔系知系唔知系咪我都想同你倾，帮你有嘅。但系有啲专业学会啦，咁其实即系卖少少广告，有啲专业学。会咧，譬如七零七学会自己都成立咗一个所谓嘅专家嘅一个小组噶，叫做楼宇事务专家裁定中心。嗱，唔系打官司，佢可以咧委托一个专家身份，漏水一样系嘅，装修纠纷都得嘅。咁咧就有一个专家，佢仲要裁定个成因添。咁咧跟住咧就呢个，但系要大家合同意揾呢个专家去裁定，裁定咗就 贵唔贵先？贵唔贵先？ 唔系裁定嗰个费用唔贵嘅，坦白讲， 唔贵啫，几钱先？ 即系讲紧系三几万。 哇！ 嗱，即系如果你打一场大官司，我话俾你听，你走去民事诉讼啊！嗱，梁家荣 系 政府联合办事处同你做揾到个答案就好啲啫。 系 好多时啦，政府联合办事处有个说话，即系话其实咧就话，所以就话呢个民事检控咧就好似有效啲。佢都话，但系咧刑事检控要完全冇合理疑点啊嘛。所以其实佢好多嘢做唔到啊。佢俾资料你进行民事诉讼。嗱，其实好多人打呢个民事诉讼官司都花好多钱嘅。 系 所以嗱，所以调解你都要有成本嘅。 系 但系咧你就系咪多个平台啦？ 冇错。 其实我谂咗好多其他专业学会或者系政府都系推动呢样嘢，俾多个选择，我哋要尽量俾市民认识啊。 人与人之间相处，除咗系金钱利益之外咧，有阵时系道气啊。 系啊， 我就唔忿气。 系啊， 我就唔忿气。 最想咧就有个人解到俾你听。 你而家要话有个措施，有个方案，就令到佢平复咗个啖气先。 本来 呢个都重要嘅， 重要嘅，唔好死拗颈。 系好啦，嗱，我哋听听众电话，有黄小姐上嚟。黄小姐你好啊， 你好， 系你好， 请讲。 我咧，因为咧，我个渗水问题咧就好困扰咗我廿几年噶啦。 哦， 嗰个人咧一搬入嚟咧，之前咧佢已经整咗两条水喉。 嗯， 喺个墙中心嗰度开啲水咧，喺墙中心度流落嚟嘅。 嗯， 咁呢啲水咧就流到以前咧，我未发现佢之前咧就好劲嘅啲水，好似瀑布咁样。 系。 之后咧，一三年嗰阵时咧，我就发现个点解啲水成日都喺个墙度流出嚟嘅咧？咁 外墙嗰度系外墙， 喺个墙中间。 我知墙系咪对街嗰部外墙 定？天花湿，我嗰个流落我地下，我嗰度咧嗰埲墙喺度流到地下，地下流喺个水咧墙嗰度落。以前咧犀利咧就喺天花嗰度嘅。 是 水啊，而家咧佢就开我发现佢有呢个问题咧，佢而家就开水开慢咗，开少咗，啲水咧就喺墙中间流落嚟我地下度，佢渗落我地下度，我地下啲水咧就渗落呢度楼下又烂咗啦，楼下就要告我，话系我问题，我话唔关我事，系我系楼喺我楼上咁样搞啦，我天花烂咗几次，以前咧。啲石屎咧跌落嚟咧，成尺阔咁，个成尺咁阔咁大嘅。 理解。 佢好，即系嗱，你而家投诉佢咧冇用嘅喎，佢因为经理咧包庇住佢。我谂我讲出嚟，你都唔会信。 嗯。 因为我管理嗰个人咧，十年前咧成日睇住我嗰单位，想问佢想要我卖俾佢。 哦， 咁我就话我要住，我点我冇学， 唔讲呢啲，唔讲呢啲先。 你有冇投诉联合办事处啊？ 系， 有啊，食环处又有啦。 系啊， 帮唔帮到你？ 管理处冇用噶。 唔系联合办事处咧，联合办事食环处帮唔帮到你啊？ 有啊，唔帮我，帮唔到我啊。 点解啊？ 佢话冇问题，写都冇问题啊。 哦，佢话你唔够湿。 有问题都冇问题。 系咪因为就话佢哋个湿度唔够湿？系咪咁解啊？ 哎呀，佢写咗。冇湿度，湿度唔够。 湿度唔得。 哦， 又头先我哋讲过， 湿度唔够啊。 系 ，OK， 咁啊，湿度唔够都第一关都未过。 系啊，咁咪进行唔到下进式嘅调查咯。 系 啊，唔纳入呢个唔立案啊。 系，咁你有乜嘢渗水医生嘅咩建议俾佢咧？咁样 嗱，咁所以政府去到呢个关口就35度咧，就好多时筛查唔到啲病征啊。嗱，所以呢个就我哋成日讲啦，我民事诉讼咧，得你可以揾专家，揾专家就等于上边又要肯俾你入屋去测试。咁呢个好多时上面唔俾啊嘛，你而家有法例可以或者系要求你入屋噶啦，咁我哋用好呢条法例先得。 OK， 好，我哋听下梁先生电话先，梁生。 系喂， 系林生，你有咩问题？ 系我听到你香港电台而家同埋今朝亦都系讲紧渗水办一啲问题。 系， 但首先你哋讨论任何问题，系咪应该要搞清楚一啲前提或者前设？ 当然， 就系渗水办佢哋而家去入屋调查，跟住会作出一个刑事嘅指控嘅。究竟入屋调查嗰个系咪真系所谓专家？系咪一啲注册专业人士？你哋两位主持，你哋其中一位亦都系专业人士嚟嘅，究竟你清唔清楚一样嘢咧？ 我 系一个注册专业人士，一个有牌嘅专业人士，入屋攞到嘅证据，就算几确凿，都可能有疑点或者唔可靠嘅。 嗯嗯，我理解嘅。而家联合办事处咧，就佢有一个顾问名单嘅，其实由联合办事处、屋宇署同埋食环署咧就拟定咗，就要请呢啲顾问咧，其实一定系资格，专业资格嘅。佢有资格嘅，佢亦都受到政府有关当局嘅监察嘅，系啊。咁但系咧就所有攞证据啊、攞数据咧都上到法庭咧，其实都要举证嘅。 嗯， 系啊，头先讲就有冇合理疑点去举证咧？咁所以其实都系高门槛要求。 咁啊，梁生，你咪觉得有啲人入屋其实佢又唔系专家咧？ 系啊， 系刚才你嗰位主持讲，佢话有啲顾问公司，而家嗰啲顾问公司佢哋嘅负责人就可能系注册专业人士、有牌嘅专家。 系， 但系入屋调查嗰啲，只不过系佢哋下面一啲低級嘅職員嚟嘅， 係佢哋僱員冇錯。 我哋同我冇乜分別㗎，就算佢哋，我唔係做呢方建築工程呢方面，我唔係，我冇呢個學位。就算佢哋有咁嘅學位，佢哋冇個牌嘅，佢入去點樣做嘢，佢哋唔驚㗎。你有牌就驚個牌會俾人釘啊嘛。 嗯 嗯， 咁你從中出古話啫。 係 喂。点样去监控佢哋啊？ 嗯， 明白。 好，咁啊，梁先生提出一个实在嘅问题，就系话嗰个嘅人手安排 系 入去嘅人嘅专业资格个厘定， 即系个服务质素啦。 吓吓， 系啊，咁呢个理解嘅。咁其实所有你请啲顾问公司都应该要保证要有监察嘅，一定要有嘅。 喂，讲咗咁多渗水问题，不如我哋又跟阿萧叔叔学下英文先咧。 好，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炎炎夏日又到了流年的季节了。到这个时间呢，我们经过超市或者经过生果铺都会闻到浓烈的流年味道。令到萧叔又想讲一讲呢跟臭味啦或者味道有关的英文。今天想讲的一个 expression 呢，就是呢我在好远好远好远呢都闻到这个味，我就可以说呢 I can smell it from a mile away. A mile, M-I-L-E, 一里。我呢在一里以外呢我都闻到这个味。如果你想再讲多一点呢 I can smell it from miles away.Miles away， 咁咧就系好多里之外咧都闻到，或者我可以话我喺呢一个位 ，I can smell it from here，I can smell it from here。留意当我哋读 smell it 闻到嘅时候咧 ，S M E L L 同埋 I T 中间楞埋咧，我会听到咧系读成 smell it， 好似 L I T 咁样读。I can smell it. I can smell it from here. I can smell it from a mile away. I can smell it from a mile away. 而 a mile, M-I-L-E, 同 away 中间呢我都可以楞埋 mile away, 好似 away 咁。I can smell it from a mile away. I can smell it from a mile away. 好，听日我哋再讲讲同榴莲啦，同臭味有关嘅英文。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听完 Uncle Siu 之后咧，时间到咗差唔多5:55咁滞噶啦。嗱，刚才我哋提嘅呢个渗水问题，其实有两个文件噶，一个叫做防扰事故通知，另一个叫做防扰事故令，令就法庭出嘅。嗱，防扰事故通知就讲就咁嘅，渗水办嘅职员咧证实咗构成卫生防扰嘅渗水源头之后咧，就可以发出防扰事故通知俾有关人士，规定喺通知指明嘅期限里边咧减除嗰啲防扰，否则有关人士就会被检控。目前嘅建议系由罚款港币10,000元提高到25,000元，而每日嘅罚款就由200元 提高到每日450元。至于个防扰事故令咧，渗水办职员咧亦都可以向法庭提出申请，由法庭发出防扰事故令，着令有关人士喺命令所指明嘅期间里边咧减除防扰。目前嘅建议就系由罚款由25000提升到50000，同埋每日嘅罚款由450提升到600。好啦，跟住我哋就请嚟管理公司嘅一啲业内人士咧，就系讲下关于呢个渗水嘅问题。而家咧系请嚟咧，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专业实务委员会召集人黄荣乐先生，黄先生， 系你好， 系你好，你好， 梁生、何生好，系两位好。 政府而家就有个建议咧，就话喺新批核嘅大厦公契里边加一条条文，授权物业管理公司调查屋苑里边嘅渗水问题。嗱喺讲佢呢个建议之前咧，可唔可以请你介绍下咧？现时物业管理公司接到渗水同埋呢啲垃圾屋嘅投诉嘅时候，会有咩跟进嘅方法咧？个难度喺边咧？咁 好啊，多谢梁生问题啊。咁咧就作为管理公司咧，收到客户有滲水嘅投訴咧，咁當然我哋會做一啲嘅初步嘅調查，睇下個狀況如何，然後咧就係同懷疑嘅滲水源頭嘅業主咧係做一啲嘅溝通啊，嚟到咧希望解決到滲水影響其他人士嗰個嘅情況啦。咁呢個我諗係管理公司係執行緊大公契嘅，公契裏邊咧就有一個標準參考一個標準嘅條款咧。就係、是、經理人咧，係要制止咧任何一啲嘅業主咧，對其他人士造成任何嘅滋擾或者煩擾啊，有 nuisance 嘅情況出現。咁呢個係我哋嘅職責嚇。咁我哋係會喺嗰個情況許可之下咧進行調查同埋協調。咁希望就係話透過法理程啦，我哋講緊嘅就係可以咧說服到滲水嘅源頭嘅業主咧，嚟到採取一啲補救嘅措施，減免咗對其他業主咧造成嘅困擾咯。咁呢個係我哋管理公司嘅負責嘅工作，日常都會做噶啦。 嗱，咁都好坦白噶啦。其實你搞呢啲調查，或者你去揾出個問題，你都要入去睇噶嘛。其實你哋作為物業管理公司，即係入去睇係咪容易啲啊？定係話其實同客樓下嘅業主要求會睇一樣咁難咧？咁系咪所以就俾多啲權利又可以幫到你啊？ 我坦白講，等你入到去樓上嘅單位做一啲實地嘅檢查，睇到佢個狀況，咁對於我哋嘅調查咧，一定有好大嘅幫助。 係。 咁頭先何生我係嘛？ 係啊，冇錯冇錯。 其實問咗個問題係相當好嘅。如果樓上個業主唔合作，唔俾我哋入，咁就冇辦法可以調查到咧，咁係困難好多。在事實裏面來講，在公契裏面都賦予了一個大廈經理人呢，是在適當的通知之下呢有權進入個單位裏面做一些視察的，不過都是基於呢個業主配合才得，那是權有的，不過呢是不是執行到呢，純粹一個民事的一個糾紛呢，那我想我們都要得到樓上嗰、那個業主同意我哋先可以入到去，咁先有效咧，可以檢視得到。咁權係喺公契裏面好似有，不過咧執行起上嚟咧係相當困難。咁頭先我都聽到兩位主持講到咧，就係話政府就意思咧公契裏面加啲權力落去俾管理公司啦。咁我都係擔心咧，權加咗喺度之後咧，係咪管理公司就有足夠嘅權限可以咧進入一啲私人單位裏面去檢視咧，咁呢個我有一個懷疑嘅。 明白嘅，好啦，接住落嚟咧，我哋有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西隧嘅九龙 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上狮隧啦，七龙排到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比较挤塞的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去三圣的。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在友爱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何巨业。 继续今日由何巨业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睇下天气情况先，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系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天气展望，下周余下时间同埋星期日持续酷热，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同埋风势较大，目前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喺今日嘅节目里面，我哋头先一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就倾咗关于个楼宇渗水嘅问题啦。 系， 跟住落嚟咧，我哋就倾下呢个改善的士服务嘅法例修订，同埋咧慢性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关于个改善的士服务嘅法例修订咧，而家个建议修订就包括咧就系话。一引入的士车队，二乘客座位增加到六个，三的士司机的相关罪行引入违例记分，四提高汽车非法载客的罚则。 哇，咁啊真系都好似加咗咗好多刑咩责任俾啲车队。乜问题个车队咩意思啊？梁家荣啊，其实同而家我哋。另外我哋成日讲紧嗰啲 Uber 啦，虽然我哋都唔啱嘅，唔应该搭嘅，不过似乎市场上都有好多呢啲咁嘅车队，系咩意思咧？ 佢嗰个车队就咁讲嘅，就系、是、等而家嗰啲的士车主 系 可以集合的士组成车队， 系 啊，咁啊就向运输处申请嘅的士车队嘅牌照。 哦， 喺监管嘅平台底下咧，通过专业嘅车队管理。提供优质嘅的士服务， 哦、 但系咧就唔系话唔做车队就唔可以做的士，又唔系、哦， 即系佢都系的士嚟噶嘛， 系啊，梗系的士啦， 的士啊嘛，不过咧就要夹埋一齐，有一个更有系统嘅，有更有规模、更高服务水平嘅一个营运模式， 系， 都系法理上都系的士。 咁啊，如果真系实行呢个车队嘅话咧，喺呢个制度底下咧，车队牌照咧。就并非营业的士的必要牌照，换言之是鼓励啫， 系系， 亦都唔会取代现有嘅的士牌照嘅。 哦，冇得取代啊！你先有的士牌照，先可以有个车队啊嘛，系嘛？ 咁当局就话咧，而家嘅车主可以集合的士组成车队， 系 再向运输处申请牌照。如果车队包括红的啊，车队规模需要有300到1000架的士， 系 纯粹由新界的士组成咧，就只系需要100到350辆的士， 即系规模可以细啲嘅新界的士。 咁啦，呢个车队嘅持牌人咧， 系 就必须系香港注册公司，每次牌照期限就唔超过5年，但系可以视乎中期评核嘅结果嚟续牌。至于的士嘅规格咧。的士加入车队嘅时候咧，个车龄就唔可以多过3年，而整个牌照期内咧就唔可以超过10年。另外咧，就每一个车队需要至少有10%系轮椅的士或者系较豪华的士。 哦，即系宽敞啲。 啊，又不过前者咧就可以分阶段投入服务，喺签发牌照之后咧2年内投入服务就可以啦。 系、 啊，咁头先就系个车队啊。 系。哇，都好复杂喎，好似里边个组成。 对我嚟讲，好似都比较新呢个嘢。 系。 咁第二个建议嘅措施，而家法例如果通过嘅话啦嘅措施吓、 嗯， 就将的士最高嘅乘客座位数目咧就由5个增加到6个，等乘客咧可以有多啲选择，同埋增加的士嘅竞争力。而家喺街嗰度行嘅的士咧，4座位多过5座位 嘅。系啊，因为早几年嘛，即系我哋叫做淘汰咗啲旧款咧，新款就4座位啊嘛。 我有陣時想找個五座位都很辛苦，特別我要在 電話的平台約他講到明五座位咯。咁第時 你周街截到真係四位多 好難截到五座位，四位座位多。咁當然係可能搭的士嘅人數好少人話坐爆佢嘅坐滿。不過其實六座位又係咪好多人搭咧？咁其實要嗰、那個嗱六座位好嘅大啲啊，多啲人搭。咁但係好多時可能一個人坐喎。或者两个人坐， 咁但系其实五 会唔会贵啲啊？ 五但系去街咁样一家五口唔出奇喎，两公婆加埋外母外父咁加个细路咁样五个人， 有乜六个人都有用嘅，我谂都有需求。 系 不过系咪要全部六座位？佢要部分啫，佢浸啲耐啫，系嘛？ 即系个法例修订到可以有六座位， 可以有六座位，但有冇限最少有几多六座位咧？有冇咧？ 有 真系要睇清楚我哋。 我哋逐步嚟，讲晒啲措施法例嘅建议先 吓。好啊，好啊。 就仲有咧，就系就住某啲同的士司机相关嘅罪行咧，就引入的士司机违例记分制啊，同埋两级制嘅罚则。 系， 咩叫做记分制？做司机我都知噶啦吓。 系 咁目的就系加强对的士司机嘅不当行为嘅阻吓力，同埋提升的士整体服务嘅质素。另外咧，就系提高利用汽车作非法出租或者取酬载客嘅罚则，即系简单咁讲，即系白牌啦吓。 系杜绝，想尽量杜绝佢， 俗称吓。 系 希望能够加强对乘客同埋其他道路使用者嘅保障。嗱，咁其实政府就系今日咧。7月12日即是今日咯、 啊， 就向立法会提交嗰条条例好鬼长啊、就叫做《2023年道路交通法例括弧提升个人化点对点交通服务括弧修订条例草案》。 系， 哎呀，提升个人化点对点交通咪即系的士咯，系啊，真系 唔一条点对点，可以好多点噶、啊。而家我哋搭的士真系几点噶、啊？ 咁另外就的士司机违例记分条例草案。 系， 咁你冇啊？咁嘅法例条文，梗系即系嗰啲名词，梗系唔系我哋一般生活惯。 明白。问佢其实记嗱，我想问下梁家炳啊，佢记分嗰度咧，似乎有好简单嘅啲说明就话，譬如有乜嘢会引入可以记分咧咁样，譬如佢发收据啊，就记三分咁就建议啫吓，未通过嘅。兜路啊，掉泥掹又记五分，滥收车费佢再等记十分。咁如果司机两年内如果被记满八分，就会获提诶获发提示提示啫，话俾你储多好多分啦。记满十分就自我要自费完成服务改进课程，记满十五分咧有可能被取消驾驶的士资格。哦，咁呢啲咧就呢啲系边个执法咧？我真系谂紧，系都要举报噶喎，其实啊。 哦，执法嗰个又另一个层次啦。 喂，你兜路你唔举报点知啊？掉泥掹又真系随时又放蛇先知嘅啫。 出现啦， 系啦，佢在呢啲肯定系要啦，除非系咪你接受到投诉？嗱，我又好有兴趣，因为呢个咧，你加入一个新制度嘛，听落系好好嘅，即系可以提升个服务本身个基础，系咪可以即系执行得好，同埋要平均啦，或者系我呢个公平啦。 系嗱，关于嗰个车队嗰度咧，就有啲基本嘅资料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好啊，好啊。 头先都提过一下噶啦，车队嘅持牌人必须系香港注册公司啦，车队嘅持牌人或者佢嘅股东之一所拥有嘅车队嘅的士数量咧，系需要唔少过最低车队规模嘅10%啊。车队规模嘅系咩咧？一阵再讲吓。 系 好啦，牌照期限咧最初又唔超过5年嘅，就视乎中期评核嘅结果，可以再延长一段或者多段期限。每次唔超过5年。车队嘅组成咧，混合的士车队咧就有任何市区、新界、大屿山的士嘅组合。另外有啲叫市区的士车队，即系纯市区的士啦，或者纯新界的士车队。车队规模啦，头先讲咗啦，嗱，车队规模混合。或者市区的士车队咧就要300到1000架的士， 上限1000 啊。咁新界的士车队就100到350辆的士，就视乎个需求咧再会检讨。咁可能你几个行家都一齐，都系自己即系，甚至你单头，我估吓，大家都单成班旅游记单头嘅，都唔系可以组车队噶。 不过你夹埋起码，譬如市区嘅混合，你起码300度。 系，咁你搵到咁多旅游同你夹咯。咁你梗系要有个人即系做嗰个 牵头嘅 注册公司嗰个头啦，系咪？好啦，咁车辆嘅类型咧，就每个车队需要包括以下嘅的士类型。头先你问过呢个问题啦。咁佢嘅数量不少于。最低车队规模的10%嘅就系咩咧？就系有可供轮椅上落嘅的士，同埋较豪华嘅的士。 系 啊， 另外呢就车龄嘅限制呢加入车队嘅时候呢就三年、 嗯、 整个牌照期内呢就十年。 即係唔可以太老啦。 係啦咁比如我哋搵行家呢倾倾啦好唔好 啊 咁呢而家呢我哋就请嚟推动的士发展联会副主席吴锦华先生。吴先生你好啊。 哎你好啊。 吴锦华你好。 对于而家嗰个法例一读啦嗰啲建议法例嘅建议通过咗就法例啦。你哋有咩意见呢首先个车队先你点睇个车队问题 其实呢话早呢个车队呢我哋系喺两三年前呢大家呢我哋同佢支持都研究过㗎啦、 嗯。 其实基本上呢我哋呢个行业呢大家都好同意政府呢系组织一个车队嘅、 嗯。 因为可以推到我哋啲指呢个行业㗎嘛。咁佢今次用一个捆绑式摆上上面呢其实呢我哋都有啲少少意见嘅。 係点、哦、呀 咁佢今次捆绑式佢有四个项目摆上去讨论㗎嘛。咁其中有一个项目呢就系、是、嗰个叫的士司机违例扣分制。喺呢个项目呢我哋系业界呢就好大力反对嘅。 即系唔讲呢个先唔讲呢个先讲车队先。车队你话就大致同意咁但你有咩细节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嘅意见呢有咩细节嘅嘢细则嘅嘢 咁其实呢我相信总之呢个车队呢、都唔系话咁容易话三年两月就可以搞得掂嘅、 嗯。 因为呢佢系要大規模去組織一個大家假設而家現時用呢個市區為例啊，佢、最用300架車至到1000架車，咁用最低項目300架車啦。 係啊， 咁佢話車齡咧係唔可以超過三年噶嘛， 嗯、 啊個車隊係嘛、 嗯？ 好啦，咁你呢個三年咁我咁你通常嚟講，你而家啲車基本上而家現時市面唔超過三年咧，大部分都係嗰啲叫做運能車啦，係嘛？咁、 嗯、 如果你用100架車計數咧，佢咩架車而家為咗成？40多万一部车嘅去投资，咁你一组织车队咧，你一定要话，如果你用一间公司去做咧，系比较我相信咧就系会系要麻烦少少咯，个规模要好大先得。咁、如果你话喂，我哋用业界或者用个体户，大家去组织一个300个的士去做车队咧，我相信呢一个咧亦都要去比较长时间去组织啊，系嘛？即系你300个个体户去组织一个车队咧。其实就都嗰个复杂性都有啲问题。 系，其实而家嗰个香港个的士行业有个特点就系好分散啊，嗰啲权嗬，的士牌照 嘅 拥有权好多嘢有唔少嘅单头。咁啊嗱，而家嘅数字就话咧，全香港嘅的士牌照就有大概18000到。咁样咧，的士牌照拥有权分散嘅意思即系咩咧？大约系有10000个牌照咧，就系由8000个个人持牌嘅。咁另外有7300个牌照咧，就由1000个公司持牌人拥有。喺9000人或者公司当中咧，大概75%咧系持有一个牌照嘅。 嗯 啊，咁好分散。咁亦正正系分散咧，所以而家想组车队。但系组车队咁又咁分散，一如吴先生你想讲啦，埋班真系唔系咁容易嗬。 系啊系啊，基本上嗱，你唔好话咧，唔好话要。你集合300个车去组织个车队嘅，咁你基本上我哋之前讲过，话喂我哋可唔可以细规模啲做咁？但系基本上佢政府咧都话希望你用一间公司成立一间公司去组织一个车队咁嘅假设咁啦吓，咁其他细则都仲要去大家慢慢讨论嘅。咁但系咪想咧？话你一间公司组织公司有300个车，咁如果咧300车系假设佢系有由3间公司去做咧？每一间公司系出100架车，我相信都会有少少大家有啲意见分歧嘅、 嗯。 我想好奇啊，吴生，其实而家咧拎住譬如100个车牌或者系的士牌照嘅公司多唔多？有冇咁嘅规模？ 有，我相信而家市面咧，我粗略估计咧，如果拥有100个的士牌咧，我相信现时都有100个人。即系有100间公司咁讲啊， 咁、都有100个合有机会嘅组合、啊，即系股东、 啊。又都有10间公司啊，10间公司系拥有100架车以上嘅。 哦，10间公司， 嗯， 系啦系啦。 哦，明白明白。 咁不为上咧，你知啦，要佢大家装埋一齐去组织一间公司去做咧，我相信都比较系。困难少少啦，即系我个人意见啦呢样嘢。 嗱，我想问下吴生，就再问一句啦，即系头先听你嘅意思咧，言下之意就话要即系差唔多要成立一个新公司，就揾一个新嘅车，就系、是、差唔多个的士牌，话嚟咧就组班做呢个车队啦，咁样就反而就唔系揾出边嗰啲嘅现有嘅营运嘢咧，就组合埋一齐，系咪咁嘅意思啊？咁但系 唔系佢政府而家都系话，希望我哋现有呢18000几架车 去自己去組織一個車隊。 嗯，但你話有幾困難喎、啊？係嘛？因為分散嘛。 因為知啦，佢個體户太多啦嘛。你知而家現時咁有個牌照有9000個持份者，咁有呢18000幾個車牌，咁唔係咁容易話去真係可以組織到嘛？譬如我個體户咁，喂，我想加入你個車隊，咁我點樣加入呢？喂，你哋車路上你哋個個都超過100架車啦，咁我想我將我一架車加入你個車隊，我相信佢都唔係咁容易接受到我嗰一架車加入你個車隊。 好啦，咁至於個車費方面咧，如果組織到車隊嘅話咧，就當局就容許車隊咧收一個叫預約費。咁例如繁忙時間預約或者要求呢個豪華車款嘅時候咧，車隊持牌人咧就可以定一個比較高嘅預約費。咁嗰個誘因，經濟誘因組織車隊嗰個誘因喺呢度啊，可以定一個預約費，係咪咧啊？ 係咪會收入真係多好多咧？ 嗱咁啊，呢個咧，我哋上一次開會咧，我哋都同佢運輸署嗰邊討論過啊。我話你咁嘅方式嘅模式去收費咧，個吸引力係唔大嘅。 唔大。 其實嗱，我想一間公司，我要需要咁大嘅力量，喂，唔係淨係話好似而家咁我整啲司機，我仲要後勤有班人去管理呢個車隊噶嘛。係。喂，咁你有一唔大，譬如係現時計數啊，27蚊落期。如果我想一個車隊都係27蚊，咁有咩吸引力啊？我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喂，你哋可以每個車收費噶嘛？你可以收多啲嘛？ 係。 咁你有咩特別誘因咧？我相信呢樣嘢係吸引力唔大咯。咁而家佢講就話處方話，喂，不如咁啦，或者喺口岸俾一條拉你哋去。 係啊，呢個都好啊。 咁咁或者喺呢方面咧，可能有少少吸引力嘅。不過呢樣嘢要我哋大家去開會研究一下，因為其他持份者都好多嘛。唔係話淨係你哋做車隊，喂點解我哋的士你又的士？喂，點解你又係咪有特別有個特權俾你去喺個譬如假設而家咁喺機場或者喺口岸咁？喂，你係咪有特權要俾個的士站俾你去特別去排隊咧？咁相信其他持份者都會反對。 咁如果唔係， 我哋大家要解決個分歧先，最緊要。 明白明白。 如果磨合到其他單車主，咁啊佢好容易。搞啲咯咁樣咯。 吳生，頭先你話就咁樣加個預約費又吸引力唔大，咁點先大？即係咪即係完全係唔跟現有嘅的士收費就先有啲彈性，等你哋可以即係有啲誘因去組成啲車隊去營運咧？ 嗱咁樣呢樣嘢咧，我相信都要大家業界坐低去傾一傾呢個新嘅方式去營運嘅模式。 係，咁另外咧，而家佢嗰個法例嘅構思咧，就話咧車隊持牌人咧必須同唔少於最低車隊規模嘅10%嘅車隊司機保持僱傭關係。 係， 你覺得呢個係咪需要咧？或者整個咁嘅規定係好定係唔好咧？ 嗱，其實咧，我哋都開會討論過呢個問題。其實我認為咧。組織一個車隊，其實最大的阻力就是呢一樣嘢， 係咪啊？ 就是要用個僱員制啊？點解咧？我記得我做咗呢行40多年噶啦、我哋當初我哋揸的士咧都是僱主僱員制嘅。咁點解後期會轉到而家租車呢？因為僱主僱員制咧係好難管理啲司機嘅。咁或者而家咧嗰個科技發達咗啦，我哋可以知道佢嗰個車啊，假設個司機而家揸咗架車去咗邊度喎？我哋可以知道佢喺呢個過程中佢就冇營運緊啊，或者點樣？因為咧僱主僱員制咧，我係要俾好多福利佢噶嘛， 係 嘛？譬如有假期啦，或者商量啊，好似我哋以往咁商量啊，假期有好多模式，我哋要額外俾佢嘅。咁好啦，你諗下，我組織一個車隊，我要將1/10嗰個資源係擺咗喺呢個僱主僱員制咧，我相信咧呢樣嘢係一個好大阻力咯。啊，除非我哋大家點樣？倾个细节磨合到先至得。 大家其实我想问好快啫，其实呢、這个你觉得雇佣制有冇实质意义喺度啊？或者你觉得政府点解要摆喺度咁嘅要求咧？ 咁我就唔知佢政府设计呢个模式会系咁样喎，因为咧如果系行得到嘅说话，我哋唔会喺我相信都可以而家讲历史都30-40年前将个雇主雇员制就改咗做租车啦，因为譬如个租车，我租个车俾你，你自己自雇营运。你哋點樣做生意？我哋唔係管理你唔到啊嘛，係僱主僱員制咧就比較好麻煩啦。咁你知而家因為佢有個揸得架車出去邊咧，我哋好難監察到佢個其中嗰個營運方式啊，個模式啊。 係， 所以呢樣嘢係好大阻力嚟㗎。 至於話可以俾的士可以有6個座位呢、這個，你歡迎唔歡迎啊？ 唔係呢個我歡迎喎。 點解？ 呢、這個我歡迎啊！但係佢政府話 佢政府有一個嗰、那個叫做每年有個統計，其實坐的士咧，基本上我乘客最多都係話兩個人坐就最就最多嘅。咁點解後期點解話佢政府要改呢個模式咧？我大家都話啊都好啦，大家都歡迎，因為咧而家有好多好多車啊，或者新款啲車度咧，佢用改變咗啲模式之後咧，就變咗咧就可以啲乘客可以多啲選擇咯。 嗯， 咁其實呢樣嘢喺業界嚟講，大家都好冇乜點反對㗎啦。 係係、有六個座位唔表示我係六個人坐㗎嘛，我兩個人坐個車闊落啲都好 啲，係 咪啊？ 冇錯啦。 新聞之後你仲有冇時間啊，吳生？ 都有嘅。 好啊，一陣我哋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嘅，好唔好啊？有啲勞鬆，我知佢想講下嘅，一陣我哋再傾下。 言不盡，風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何巨业。 新闻解报之前咧，我哋同推动的士发展联会副主席吴锦华先生咧倾紧有关提升的士服务嘅法例修订嘅。吴先生，我哋继续倾，吴生。 系系，你好啊，梁家炳，何 桂业，系你好，你好。 但其实关于个车队咧，就法例嗰个建议系有啲要求添嘅，包括嗰个车厢嘅设施啦，就车队嘅的士咧，就应该需要配备呢个车内嘅装置啦，行车记录仪啊，卫星定位啊，监察司机嘅驾驶表现啊，咁样啦。咁另外亦都乘客方面咧，有个电子支付嘅设施啦，咁样无线上网啦，咁亦都要有呢个网约嘅渠道添。司机要求咧，就包括咧，就司机必须完成由车队持牌人安排有关的士服务嘅职前嘅训练，顾客服务方面咧，车队持牌人亦都要提供24小时嘅顾客服务嘅电话热线嘅。咁而车队持牌人嘅责任咧，包括要向运输署咧又提交好多事故嘅报告啊，妥善保存车队嘅营运相关记录啊，向运输署提交营运表啊，以及咧向运输署提交经审计嘅年度财务报表啊，咁样。嗱呢最后呢一橛咧，我谂啊，吴生。你哋营业者就觉得系好似只比较难搞，系咪啊？会唔会啊？ 咁啊，呢个一定会啦，因为咧，你谂下，你搞一个车队，你后边咧，你一定要有一班咁嘅后防嗰啲工作人员去加入呢个配套啊嘛。咁你谂下，你个收费唔高嘅说话，咁你有咩诱因去吸引到我哋业界做个车队咧？ 嗯， 因为佢后边嗰个工作量都好大噶。因为你要政府要提交好多报告俾佢噶嘛，你个方式点样去改善，点样成咧？咁其实你要相信呢个咧，你一定要有啲有嘅责任。因为我相信呢个车队咧，都唔系咁容易吸引到有啲人去加入呢个车队咁咯。 嗯，头先访问开始嘅时候咧，你就想讲下关于呢个的士司机相关罪行引入呢个记分制嗰度，我唔俾你讲，而家要俾你讲啊！你讲翻呢部分嘅不满先。 今次咧佢局方咧就將呢個捆綁式就攞咗上去呢個立法會嗰度，希望捆綁式一次過啦咁。但係我哋的士業界咧，我哋認為咧，佢今次呢個的士司機違例扣分制咧，就俾咗我哋啲司機咧就嗰個叫做雙重罰則。 係， 本身佢揸車咧已經喺路面上咧已經有個罰則啦，嗰個15分已經停埋3个月已經有個罰則㗎啦。 嗯， 咁而家再加埋呢個的士司機違例扣分制嗰度咧，就再加重咗佢另類罰則就俾佢喎。咁同時佢最焦佢制定嗰個罰則嗰個時間咧，裏面有好多條例上咧，我哋認為咧就係話係有啲有少少係過分咗。咁我哋希望佢咧就將呢、這個其中呢一 part 咧，就希望佢勾翻出嚟先，就唔好話捆綁式一齊過。咁我哋希望咧，佢業界我哋希望佢咧政府咧就同我哋開一個佢哋聽證會啦，吸納下我哋業界嗰個意見，點樣制定啲其中嗰個違例扣分制。嗰、那個定義係點樣做法？ 嗯， 係嘛？咁啊，其中有啲項目咧，我哋係業界係一定會贊成嘅，即係好似話司機啊，嗰啲叫做攬收車資，我哋業界不嬲都贊成嘅。點解？因為這個呢個咧係唔係話佢個行為問題，而係嗰啲頭先叫做我哋叫做佢個操縱啲叫呃錢。 嗯， 因為呃錢係刑事罪嚟噶嘛，你重啲罰佢唔係罰10分，你一次過即刻停個牌，我哋拍手贊成，呢、這個一定要嘅。是啊，我業界贊成噶。 咁咪冇乜太大問題喎，係咪啊？ 唔係呢啲害群之馬嚟噶嘛，我哋點解唔懂罰嘅啫？ 點 解罰10分咁少啫？咁其他嘅項目咧，有好多咧就灰色地帶多啦。 好似佢話其中一項我記得啊，即係唔依照乘客嗰個指示行嗰個路線。嗱呢樣嘢咧，嗰個偏差好大嘅。嗱、我真係有啲乘客上車，喂阿司機，喂我想去什麼地方？喂你同我跟住條巴士線行啦。咁喂我哋搭的士，我哋唔係知道巴士線點行噶嘛？我哋知道道路喂邊個位置塞車，或者邊個位置係比較暢通啲。咁為嗰陣我哋會盡快去將個乘客送到目的地。咁、但係我哋嗰個乘客唔滿意嘛，好啦，咁佢投訴我哋啦，我哋經常要接到啲投訴嘅、好啦，咁投訴到我哋，咁我哋點樣去解釋呢？好啦，如果運輸處唔滿意喎，喂有九十分，咁咪加進到個司機嗰個心理壓力負擔太大了。 會唔會可以用啲科技幫我手咧？喺個地圖度標示埋個路線咁咧，唔使拗咯。 咁呢樣嘢就會比較麻煩啲嘅、我將而家現今科技咧都發達，咁我明白。不過上就係話，你知亦都有啲固執司機，亦都有啲野蠻乘客。我將你哋喺網都睇到咧，司機同乘客經常上有拗撬嘅，或者有啲乘客刻意去投訴個司機，亦都有嘅。 明白， 兩樣都有。咁呢樣嘢我將要咧如果運輸處希望佢將呢個項目咧暫時去拎起咗个先， 好 慢慢讨论。我哋唔介意嘅。 好啊，多谢你先吓。咁其实你依家讲紧系两条法例嚟嘅，一条就系提升嗰个的士服务个质素嘅相关法例修订啦。另外就关于的士司机违例记分条例草案，两个东西啊。咁头先吴生喺佢角度嚟讲就系唔好抢埋一嚿，勾翻啲嘢出嚟先咁样啊。 咁都系一平衡讨论都啱嘅，因为睇住成个提升服务嘛。 系 好。 哇，好热啊！ 正所谓心静自然凉，而家嚟听下。 哦，听到呢啲真系烦恼拜拜，心情愉快，全身凉晒。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德国人 Germany， 手下留情。 在回顾一年，本届政府上任之后的即时重责是务实带领香港克服疫情，走出疫情的阴霾，和内地和世界全面通关接轨。 现届政府上任一周年，在不同政策范畴的措施落实成点，未来又有什么重点工作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今个星期六请来 行政长官李家超。 我是天球全 新，我是新闻天地 的，我是电视台外景摄制及照片台， 我是香港电台介绍美声， 今日请来的是， 我是电台部音响组的金啊，电台直播室的工作是24小时不停的，另外还要制作户外节目和各类型的音乐会，试过有一次呢，个调音台在开 show 之前一日呢就坏了，还出埋烟添，我们除了要找出个原因，最重要呢就是即刻去租个另一台，咁好彩喺多方面嘅帮助之下呢，终于顺利完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好嘅，而家近年呢，政府都强调呢个喺个医疗服务上面咧就公私营合作，好多措施都希望做呢样嘢嗬。 即系谈论呢个基层医疗嘛，系啊，所以要谂方法啦。 系咁啊，有一个叫做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咧，就是、医务卫生局咧就披露咗啲新嘅细节啊。咁啊一阵间咧，我哋会详细同大家倾嘅。咁啊，听众电话方面咧，如果大家对于嗰个的士服务嘅改善有关嘅法例修订咧，我哋啲听众好多都系的士司机大佬嚟嘅啊，或者乘客嚟嘅，可以打电话嚟倾倾嘅，电话号码1872311，1872311。讲翻呢个关于系叫做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先啦，咁呢个措施咧都有啲细节咧，我哋咧就可以倾倾嘅。一阵间咧，我哋会请嚟咧行政会议成员啊，基层医疗健康发展督导委员会召集人啊，林正财医生。佢而家已经喺度啦，立即请林医生出场先。林医生你好。 hey, 大家好， 林医生你好。 政府就话会推出呢个叫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啦，咁啊资助年过45岁或者超重嘅市民咧，喺私营医疗诊所诊断同埋管理高血压同埋糖尿病，及早识别疑患高血压同埋糖尿病嘅人。可唔可以请你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个计划？就你所知嘅情况咧？ 好啊。咁其實呢個計劃咧，就基本上係針對我哋發覺咧，最常見嘅慢性病就係血壓高、糖尿病，而呢兩個病咧，亦都係引嚟好多其他慢性病，甚至乎好嚴重嘅，例如中風啊、心臟病啊等等呢啲嚴重問題嘅原因嚟嘅。咁但係好唔好彩呢，喺好多研究裏面都發覺喺香港呢，你有一個病人揾到佢有糖尿病呢，其實同一時間有另外一個糖尿病病人呢，從來都唔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咁呢個就大問題啦。好多時呢，即係所謂衝急症室嘅病人，其實佢無啦啦中風或者心臟發覺有問題，有心臟病暈咗，其實就係佢本來有血壓高、糖尿病，但係根本自己都唔知道，有甚或乎就知都唔知道，就冇得講話治理得好啦。咁所以就引嚟好多嚴重嘅疾病。咁所以為咗解決呢個問題呢，就我哋喺基層醫療裏面呢，就好想搵呢批病人出嚟，咁所以就設計咗呢一個計劃啦。 係治病就不如先防病先啦，嗬。嗱，而家計劃就資助病人每年就最多6次。去私家醫生嗰度診症，咁病人咧首次就要俾120元，政府就嚟資助佢192元。咁病人其後咧每次嘅費用咧就建議150啊，醫生可以收貴啲都得，建議150，政府另外資助162元。根據乜嘢嘅基礎定出呢啲金額嘅咧？ 其實就因為而家我哋有個策略性採購辦公室啊，就阿張醫生就統籌嘅，咁就好咗好多啦，因為佢基本上攞曬啲數據，咁咧就係按住數據行事嘅。咁不過我再強調咧，呢啲數額亦都係可以改變嘅。咁我哋隨住我哋呢一個計劃推行之後，我哋再睇住啲數據咧，係絕對有空間咧去調節嘅。咁而嗰、那個重點咧就係、是、我哋好想同病人咧一齊共同承擔。因為咧，其實香港有個大問題嘅，就係、是、正正就係我哋好方便去通街都有醫生睇。如果大家去外國地方咧，你發覺唔會咁容易揾到個醫生嘅。但喺香港咧就成行城市都有好多醫生。咁所以咧就好多香港市民都依賴咗，誒唔緊要啦，我平日冇事冇個唔使睇醫生啦，我有事先至睇醫生啊嘛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好希望咧，就係改變呢一種嘅態度。我哋共同治理嘅意思咧，就係、是、醫生、醫療系統同病人一齊去面對。咁咧就，所以我哋好希望咧，就都有個共同付款嗰個概念喺度。咁而我哋都覺得呢一個價錢，舉個例，好似去做篩選，睇下你有冇糖尿或者血壓高，120元病人全包。咁咧，即系从病人嘅角度或者同市民嘅角度咧，我俾120元咧，就做到个身体检查， 系 里边包括埋啲化验噶啦。 明白。 就话睇下自己有冇糖尿或者血压。咁就而其后亦都有资助俾个病人，咁所以就唔需要再进入医管局嘅系统啦，睇街证啦，唔使啦。咁去睇开你自己揀嘅自己信納嘅家庭醫生，咁咧就每年有6次，咁、那個概念就係咁， 即係話咧就幫你揾到個病出嚟之後咧，就治療咧都有一個所謂嘅津貼嘅元素喺度啦，咁樣係咪？ 係啦。 我阿林正財醫生，其實咧就都嗱我哋講基層醫療咧，其實好好嘅，你即係滲入去每一個階層啦，互相大家付出少少啊。嗱，頭先你講過有兩個角度啦，第一就係嗰個文化或者嗰個觀念問題，自己係咪好主動去處理嘅醫療嗰、那個健康？但係第二咧就係、是、其實就係費用問題。嗱，其實你覺得咧，即係嗱，如果你有啲咁嘅資助啦，某程度嚇。其实系咪因为而家啲人唔去睇或者唔去做日常嘅检查，系因为都系费用问题啊？定系话其实都系个心理因素？我真系唔想，我觉得冇必要，唔去啦。咁就算我有津贴俾佢，系咪可以推动到我哋想推动一群人可以做得多咧？咁样 咁呢個都同香港人嘅習慣有關嘅。我頭先講咗一個習慣就係、是、冇事冇幹就唔會睇醫生啦。係 㗎。 再加上咧就係、是、大部分香港人咧都冇自己嘅家庭醫生。 嗯， 其實個意思咧就係、是、因為太方便啦睇醫生。 係，有事先去睇 咯。慣咗就，我行到邊突然間有事我咪。走入佢个诊所里面睇咯， 系 咁咧就啊冇一个固定医生睇住你咧，其实就好难建立到嗰种嘅关系。话诶啊陈生啊，你好耐都冇度个血压，不如度下血压啦，或者你好耐都冇验下血糖，不如验下血糖啦，就冇呢一种嘅习惯，亦都冇一个你信立嘅家庭医生。通常如果你信一个人，你就会听佢讲噶嘛，系咪？ 系啊，系。 咁所以如果日后我哋藉住呢一个共同治理计划咧，建立到真系一人嘅家庭医生，咁就好好多啦。咁我哋就改变到市民嗰个习惯。 系。 咁仲有另外一个因素嘅， 系 香港人好忙嘅。 嗯。 即系打工仔啫，系咪？即系由朝翻工，又要好夜先翻屋企。 嗯 哼。即系好难抽时间去公立医院度攞筹，跟住用咗。大半日時間就喺度睇醫生，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做基層醫療其中一個原因。我哋好想佢揾到佢一個信納嘅固定嘅家庭醫生。 嗯、 另外咧，就係、是、佢自己揀。 嗯， 咁佢自己揀咧，個好處就係佢一定就到自己時間、地點，即係、就是、上班下班嘅時間、方便佢嘅。 嗯， 咁所以我哋希望集合咗呢幾樣嘅改變咧。就真係改變到香港市民嗰個睇醫生嗰個習慣啦。 嗯，咁另一個角度咧，就係話嗰啲醫生佢有冇熱情去參加呢個計劃啦？嗱、除咗頭一次即係病人頭一次嗰個費用之外咧，咁跟住落嚟咧就係、是、每一次病人就而家。个方案就建议就俾百五蚊，政府就资助162蚊，150+162就即系等于312。医生每一次就有312，所谓叫做落袋，足唔足够吸引啲医生去做呢、這个参加呢个计划咧？ 嗱，其实呢个数点计出嚟咧，同样都系大数据嚟嘅。 嗯， 咁啊，我哋即系办公室嘅同事咧，都揾咗即系全嚟香港、港、九、新界唔同嘅医生嗰、那个诊症嘅费用。咁咧就攞到一個平均數出嚟嘅，咁就嗰、那個呢、這個設計個好處咧，就係嗰150蚊咧，係個建議收費啫、 嗯。 其實嗰個即係個中位數咁解。 係， 咁其實咧就我哋舉個例，好似我哋嗰啲政府資助啲打針計劃都係類似係咁樣。 嗯嗯。 咁其實醫生係可以，佢當然佢唔可以收嗰個針藥嘅費用啦。 係。 但係佢可以自由收嗰個診症嘅費用。 嗯 咁、 嗯、 我哋都發覺，如果大家上網睇都睇到嘅，其實唔同區嘅醫生個收費都有差別嘅。 嗯。 咁所以就第一嗰、那個唔係一個固定收費嚟嘅，嗰、那個係個建議啫。 嗯。 咁所以就市民亦都係可以按佢哋嗰個負擔嘅水平咧去揾自己。適合嗰個醫生，咁、而醫生呢亦都可以按佢自己嗰個平日收開個費用嗰個水平啦，咁佢咪自己去按自己嘅水平去收費啦，亦都有個自由嘅。咁所以其實就唔在乎一個定價嘅。我覺得就對個醫生都有吸引力嘅，一來就係呢個已經係中位數啦、二來就係其實佢覺得我。其实好忙嘅，我都几受欢迎嘅，我可以 set 个价高啲、其实绝对有自由。 咁、但系如果大家都系街坊医生喺埋隔篱，咁你政府建议咗个，你好难话收太贵嘅。 咁当然啦，咁所以呢个就系、可以咁讲喺个市场里边， 系 就由个病人拣咯，个医生去决定咯。 有另外一个有趣嘅事项咧，就有个叫做目标项目啊。如果达标嘅话咧，病人咧如果达标就可以下个年度里边首次诊症嘅就扣减150蚊嗰个共付额嘅。实情到底呢个系咩嚟嘅咧？呢、 其实呢个就系正正我头先讲啦，鼓励病人自己都要。关心自己健康嘛，即系如果你揾到真系有血压高糖尿病，你都要同个医生一齐搞掂自己，稳定到个血压，稳定到自己嘅糖尿。咁所以其实好简单嘅啫，我哋只需要病人咧，第一佢有将佢自己嗰啲血压、糖尿数据摆翻去佢自己个医健通嗰个 app 度，以至咧就医生、病人同埋。地區康健中心的護士呢 都知道佢嗰個控制控低控制成點。第二咧，定時食藥，定時覆診。第三咧就係肯改變佢嘅生活習慣。舉個例，佢平日話明知有糖有血壓高都猛食啲鹹嘢，咁佢就唔肯聽個護士講，咁就控制得唔好啦。但如果佢基本上都願意改變自己生活習慣咧，就攞到嗰個獎賞噶啦。 我想問醫生啊，其實咧嗰個達標嗰個百分率啊嘛，係點樣嚟定嘅咧？其實都一下子可以定都冇咁高啊，得我達標先啦，咁得唔得噶？ 其實嗰個百分比就係俾個醫生嘅，咁醫生亦都有一個咁嘅獎勵計劃嘅。咁醫生嗰個咧就係按數據嘅，你亦都唔，但唔系睇个别病人，系睇你管理嗰扎嘅病人嗰、那个。 呢、个医生嗰、那个成效 系啦，系啦。咁、我哋都觉得，同埋嗰个一年之后嘅，即系佢其实佢有一年嘅时间管理好佢睇开佢啲病人。咁如果大部分都控制得到，咁佢亦都有嗰个奖赏额嘅。 系咁有奖赏，我就乖乖啲食药啊，又唔饮酒，又唔好食咁多烟啦，做多啲运动咯，希望达标咯吓、啊。多谢你啊，林清才医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波玲报道新闻。政府发表控烟策略咨询文件，询问市民不同意见，包括应该以乜嘢步伐增加烟草税，达至世卫建议七成半嘅目标，是否赞成禁止向某一日期后出生嘅人士售卖烟草产品嘅倡议。是否應該擴大法定禁煙區等？有煙民說加煙稅冇阻嚇作用，只是增加他們的負擔。亦有煙民說香煙價格再加會戒煙。報攤店主黎太認為，如果增加煙草稅，將會令他們生意大受影響，市民有機會偏向購買價格較低的水貨煙。對於禁止向特定年齡人士售賣香煙，他有些少担心难以分辨购买香烟者年龄。有烟民认为政府可以参考其他国家做法，设立吸烟区，能够让烟民放心抽烟的同时又不会影响其他人。政府宣布，一旦日本启动排放福岛核废水，会即时禁止来自东京、福岛、千叶、栃木、茨城、群马、宫城、新泻、长野、岐玉呢十个都县的水产品进口，包括所有活生、冷冻、冷藏、干制或者以其他方式保存的水产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今日同日本驻港总领事江田健一会面。特区政府强调，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高度自治，是按香港的情况和考量实施食品安全管制制度。尖沙咀发生一宗强奸案，消息指涉案的七名惩教人员被捕，大部分驻守赤柱监狱。惩教处表示，涉案七人已经被勒令停职。据了解，一名女子和朋友上星期六到尖沙咀一个派对房间消遣，期间饮醉，到恢复意识时怀疑被强奸，其后报警。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调查。惩教处证实，涉案七名惩教人员包括一名惩教主任、一名一级惩教助理和五名二级惩教助理。处方重申十分重视惩教人员的行为和操守，对纪律有严格要求，任何人员若果干犯违法违纪行为，处方定必依法处理，绝不姑息。立法会三读通过2023年刑事诉讼程序修订条例草案，订立政府提出的两项上诉机制，其中一项涉及国安法案件审讯下，控方可以就审判庭作出的无罪裁决或者命令提出上诉。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新上诉机制不可能出现滥用的情况，亦不适用于法例修订生效前作出的判决。他强调，新程序适用于待审和再审但仍未作裁决的案件，完全符合普通法原则，不会对被告不公平，不影响被告既有权利，无损公平审讯和无罪推定等原则。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轻微至和半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和星期日持续酷热，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和风势较大，日的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下村嘅突发事故已经清理好噶啦。咁现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怡道。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现时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卫理苑，西行到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而去尖沙咀方向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睇返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油站。亚皆老街往观塘方向近住路明道比较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医院。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屯门近住海景花园车多，龙尾去到小秀村。提翻大家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柴湾连城道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八点至听朝嘅清晨六点，近住环翠村而翠楼外嘅一段路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而窝打路道亦都有道路嘅维修工程。由听朝的清晨一点半至到清晨五点半，窝打路道近住狮子山隧道转入龙翔道往荃湾方向的支路需要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最好都是将车停定先讲电话，或者请同车乘客代劳啦。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侦缉行动最终回， 夏正仪被锁定为金融犯罪集团的主谋，执法部门更下令追捕。崔铁军坚决不相信自己的细侄女会做出这种坏事，三叉戟最终又可不可以查出真凶，将真正犯人绳之以法？ 国剧夜场三叉戟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新西兰展开灭鼠行动，目的是为了保护当地的雀鸟。新西兰原本是雀鸟天堂，但当人类在13世纪带了老鼠和其他哺乳类动物去到当地之后，雀鸟就遭到猎食，生存受到威胁。新西兰政府期望在2050年之前将鼠类、游鼠和负鼠这三类掠食者全部消灭。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万八千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何巨业。 刚才我们谈那个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跟林正财医生谈过，就听过他介绍下有关的项目。这个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就名额不限的。就刚才你提过了，计划就会资助45岁或者以上有潜在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市民呢，自选基层医疗指南里面的医生做筛查和治理慢性疾病。 如果參加嘅話咧，就要符合一定嘅條件嘅，包括咧並冇已知高血壓或者糖尿病或者相關嘅症狀，同埋要成為地區康健中心或者康健站嘅會員，以及咧係同意喺醫健通共享資料。嗱，醫健通老實講，而家好多病人都識噶啦。 係啊， 醫健通呢個 Apps 嚇，係 啊， 可以用嘅， 都好方便啊，好 好方便個嚇。最緊要就係如果你願意嘅話咧。啲醫生可以睇到你喺另一個醫生幫你睇嘅嗰啲病歷啊， 冇錯， 呢個好重要啊，呢個 嚇。 咁好啦，咁有人就問乜鬼嘢叫做地區健康中心咧？咁樣啊，呢個都係一個嶄新嘅服務嚟嘅， 係啊， 就由政府咧就透過資助非政府機構咧就以地區為本，公私合營、醫社合作嘅咁嘅理念咧，向市民提供免費或者資助嘅重點基層醫療服務嘅，包括係健康推廣同埋教育啦、健康風險評估啦、慢性疾病管理啦，例如係糖尿病啊、高血壓啊，同埋肌肉骨骼嘅問題啊，咁例如係腰背痛啊，或者退化性嘅膝頭關節炎啊咁樣。咁啊，唔同嘅地區管理站可能有唔同嘅增值服務嘅，例如觀塘區咧，佢就有增值服務咧，就係防跌同埋輕度智障、輕度認知障礙嘅。咁呢個地區健康站亦都會建立網絡咧，同區內同埋鄰近地區嘅非政府單位或者私營機構合作，提供包括醫生啦、專職醫療人員啦，同埋咧中醫師啊等等啊，唔同嘅嗰個中心，我哋有唔同嘅服務嘅。咁剛才提及過一啲嘅基本嘅服務啊，咁樣咁，但係如果要特定化驗嘅話咧，咁由另外一啲收費咧，細節嗰啲我哋唔講太多啦。 係啦， 好啦，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請嚟咧香港西醫公會副會長張允傑醫生。張醫生你好， 係你好， 張醫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想問下你哋從醫生角度講，而家呢個計劃咧，就私家醫生咧每次實收就係、是、雖然話係自由定價，但係佢有個建議嘅定價嘛，咁可能或者就實收就312蚊，對醫生嚟講嗰個吸引力夠唔夠？ 好坦白講，其實就唔夠嘅，真係偏低嘅呢個價錢。 嗯，咁但係加個唔講金啊，講個心，咁即係一個服務熱誠都得唔得得夠咧？ 嗱，咁其實咧，政府推出嚟嘅話咧，其實我哋係好嘅，出發點係非常好嘅。 嗯， 但問題咧，我覺得就喺政府呢一方面，我咁即係你以我哋私家醫生幫政府去照顧一啲糖尿病人啊、血壓高嘅病人咧，冇問題，但係就唔可以，即係好多業界都同我哋反映就可能出手真係太低啦，因為其實都係同呢個市場價係真係脱節得都幾多嘅，係啊。 咁但係政府嗱，我哋個成個計劃啦，治理計劃都係話要靠即係家庭醫生㗎嘛。即係其實坦白講，即係我哋而家一般喺坊間，我哋入去啊診所啦，揾個醫生睇啊，個家庭醫生啦。咁其實就即係佢，如果你哋唔參與，其實係幫唔到呢個篩查㗎喎。即係就係盡早揾出問題預防。咁其實嗱，坦白講，如果你係覺得收費唔夠嘅，咁其實政府有冇得強迫你哋參與㗎咧？啊，我先係問呢、這個，我當我哋唔知嘅問題。 唔会嘅，政府唔会强迫我哋参与嘅。 系， 其实呢个都系自愿性质嘅啫。 系， 即系觉得医生觉得 OK 嘅，合适嘅，咁其实佢哋可以参加嘅。 嗯， 因为首先要参加咗嗰个基层医疗名册， 系 装咗呢个名册先， 系 咁你就可以参加呢个计划。 多唔多你哋坊间嘅医生咧，就参加呢个医疗名册嘅咧，一入咗去嘅 都多噶，都多噶。你参加咗唔代表你一定要參加呢個計劃，因為你佢有好多個計劃俾你揀嘅，即係只不過你係 eligible 去參加呢啲計劃嘅啫，係啦。 咁有冇啲其他計劃又更加吸引你，所以都一齊參與、一齊協作下咧？會唔會有啲咁嘅整體誘因啊？ 嗱，而家暫時佢就推出呢一個啦。咁其他嗰啲就因為嗱，而家譬如我哋打流感針啊、大腸癌篩查嗰啲咧，暫時呢一刻嚟講都唔需要話強迫性有個基層醫療名冊嘅，據我所知就 明白 嚇。咁、所以其實就我覺得就應該係唔好太脱節啦，嗰個資助金額，因為其實醫生想幫手係想幫嘅，但係如果你 以我哋幫之餘，但你又個價錢即係咁低嘅話咧，咁其實我哋都係有一個困難喺度咯。 所謂可以自由定價，講容易可，實在喺一個大家都街坊醫生嘅話嘅前提下，你又好難話高過你政府個建議嘅價係咪？係咪有現實嘅操作困難？ 嗯。嗱，如果你而家市場即係同業界咧，業界嚟上都我哋都定不定期咧，有啲醫學組織都會做一啲坊間嗰啲即醫生嘅收費嘅。 嗯。 咁譬如一般診症而家都係300至500蚊睇一啲普通嘅病症，例如傷風感冒咳啦。 嗯。 如果你話睇一啲長期病患血壓高啊、糖尿病嚟講，咁其實。譬如一個月藥，咁我知道業界嗰陣時做個調查都大概都600蚊，即係啲同業講都600蚊起咁樣咯。 嗯嗯。 咁、 嗯、 其實就如果你話用312蚊，如果呢個計劃嚟講咧，咁其實真係非常之低，同埋就根據佢嗰個計劃啦，如果佢一年資助我哋醫生有即係資助病人睇6次醫生嘅， 係。 咁一年12個月，咁12除6，我當我每次要俾2個月嘅藥佢。 嗯， 咁就收312蚊，就係俾2個月藥咯。 嗯， 咁、 嗯、 當然你話嗰啲藥物咧，就因為我哋參加咗呢個計劃， 會便宜啲 咯。醫生可以透過嗰個政府特別嘅渠道咧，可以攞啲比較喺比市面上 market price 上面更加平嘅價錢嘅藥翻嚟嘅。 嗯， 係啦。咁、嗯、但問題就我哋亦都有個成本，就係我哋攞咗呢啲藥翻嚟，我哋會 stock 喺個 clinic 嗰度噶嘛。 係。 嚇、嗯，咁、啊、我哋亦都每一次睇個病人。我哋都有個 consultation， 嗯， 我哋都要問症啊，做檢查啊，譬如例如糖尿病嘅病人，佢哋就唔係淨係傾佢偈見一見佢嘅喎，咁我哋點都會同佢最低限度都要驗一驗佢個血糖啦，即時喺嗰個 office 裏面， 嗯， 咁呢個都係個成本嘅支出啦，咁就當冇啦，咁啊睇完見完症，問完其他嘢啦，咁做完檢查，病人出去攞藥，咁姑娘要喺個藥房嗰度攞啲藥落嚟執2個月。跟住入落個袋，咁我哋要 print 個 drug label， 咁呢啲都係一啲 administration 嘅 cost 啦， 行政成本， 明白，明白， 係啊，行政嘅成本啦。 嗱喺呢個時候，或者我哋又請啲聽眾咧，打電話嚟傾傾咧，對於呢個計劃從病人角度嚟講係咪吸引呢？咁樣嚇，我哋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頭先你提及個藥物，就政府會為醫生以個優惠價嚟向藥房購買指定嘅藥物咁樣。咁你估計嗰個藥物名冊所提供啲藥物係咪足夠選擇咧？咁醫生你又點睇呢、 嗯、？OK， 嗱，咁藥物名冊裡面咧，我哋嗰陣時開會都見過。咁其實基本上嚟講。那個藥物咧就可以睇到糖尿血壓高啲冇乜問題嘅、 嗯。 不過咧就相對業界即係議會裏面亦都有醫生提出，其實真係好 narrow， 即係好窄。 係 啊。譬如糖尿病嚟講，佢主要都係得2種藥俾我哋揀。 哦。 咁其實就問題嗱，你要個病人嚟到睇我哋糖尿，那個病人可能個病情有變化，可能限量過睇過之後，可能需要用一啲其他。類型嘅藥幫助個病人控制好啲嘅血糖糖尿嘅，咁、嗯、呢個名冊裏面咧就冇 唔 provide 嘅， 係、 哦，咁就 provide 啲即係好 basic 嘅藥， 係， 咁就個問題就係、是、嗱，萬一有個病人嚟睇咗幾次，佢個譬如三婆講緊糖尿病啦， 係， 糖尿病控制真係不理想， 嗯， 咁我哋想用一啲比較好一啲嘅藥啦，即係比如啲唔係話新一定好啊，但係新一代嘅藥就佢喺個治療嘅。 嗯、 效果啊，同埋嗰個相對嗰個糖尿病控制個副作用出現各方面其實都有優勝嘅。 嗯， 咁可能呢啲病人如果係一個傳統嘅藥物治療裏面出現一啲問題，或者因為一啲傳統嘅藥佢係受唔到接受唔到嘅話咧，起碼你個名冊裏面多幾種呢啲藥俾我哋醫生揀咧，有個 buffer 喺度，有個緩衝喺度、 嗯， 我哋都可以幫到病人啊嘛，唔係一年次次嚟。哦，你控制唔係幾好喎，你繼續用呢幾隻藥啦，喺得呢幾隻揀嘅啫，冇噶啦。 可能細節要再落實啦。咁假如真係要用另外一啲藥，係、咪要另外收費咧？有冇容許呢個彈性先？第一件事，定係唔容許噶？ 嗱，政府會有嘅。你如果你真係用呢啲藥咧，就病人自費噶啦， 係 就唔喺呢個計劃裏面。 明白。 呢、這個計劃咧，譬如佢病人俾150蚊，嗰即係個建議收費病人啦，建議收費150蚊，嗰、那個就包曬。总之你是开在个药物名册里面的药呢开多少都好 病人都係俾150蚊嘅啫。咁但係如果你需要用一啲新一代嘅藥咧，係病人咧就政府係俾你用嘅，但係就病人要自己俾啦。 明白。 就政府唔會資助啦。咁其實我哋希望其實爭取得到咧，其實為個病人嗰個福祉咧，嗰、那個著想咧，如果可以納入埋呢一啲新一類嘅藥喺一個 drug list 上面， 嗯， 俾到我哋個方便咧，其實喺一個病人治療方面， 嗯， 會好嘅。咁當然你納入呢隻藥之後，我哋可以用啲優惠價俾，當然都係昂貴，比較昂貴啲嘅藥。咁其實可以再商量點樣。可以細節點樣落實啦？ 係、嗯、好啦，除咗剛才講呢點之外，對於呢個計劃，如果能夠成功推行，你仲有冇咩建議俾當局呢？ 有冇建議俾我？其實就最主要都係希望佢嗰個幾樣嘢啦。一即係、就是、要 market price 現實啲啦。 嗯， 你唔好真係擺到咁撳到咁低啦。即係我哋醫生都一定係有一個成本支出。administration 啦，第二就係、是、嗰個 drug list 嗰度咧，可以的話，真係加翻一加多啲藥。我哋其實醫生俾到我哋嘅彈性，醫生去選擇， 嗯， 邊一種藥更加適合病醫病人個醫病咧。大部分糖尿病嘅病人喺呢個藥物，而家呢個現時一個嘅藥物嘅名冊嘅藥裡面咧，冇問題嘅， 嗯， 但 in general 都冇問題嘅。但係如果要 come across 一啲 case 係比較complication 比較難 control 嘅話咧，咁、我哋係啲醫生都可以有其他嘅選擇嘅。 或者會唔會有機會再有其他渠道轉介去另外啲嘅特殊嘅診所啊，諸如此類咁 有 都有啲協助幫到佢。 咧，政府講過嘅，喺呢個計劃裡面咧，我哋可以轉介 specialist， 但係一次啫，係話一次。係佢轉介一次，睇咗 specialist 之後咧，佢就會轉介翻嚟俾我哋噶啦。 哦， 咁其實開會嘅時候我就諗啦。睇一次 specialist 係咪真係可以即時解決曬啲問題咧？要話佢一次嘅啫，俾你轉介一次嘅啫，佢唔係話俾你轉介兩次。我理解就係佢話俾你轉介一次咁多嘅啫。 咁、可以提出意見啦，慢慢修善，慢慢改善佢，完善佢啦。 係啊，我都希望㗎，個計劃係好嘅。其實我哋都希望政府推行到，我哋業界俾到一啲 feedback 佢，希望大家可以做到一個 model 出嚟，係行得到嘅，係完善到嘅。 嗯，好啊，好多谢你吓、啊，香港西医工会副会长林敏杰医生， 张敏杰医生。 士多啤梨苹果橙， 西杰，我哋今集唔系介绍有机水果啊。 瑞文家俊西杰边个好啲咧？ 我哋个个都好，全家都好幸福。 我谂紧边个名似台风名啊？ 吓、啊，唔系啊嘛。台风瑞文将会正面吹袭本港，唔得、 啊。诶、唔玩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团队介绍热带气旋名字征集活动，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珍珠养殖达人黄俊杰分享业界面对嘅环境问题。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旅游乐园之 印尼巴里延续之旅。 今个星期节目继续请到 Chris 梁彦忠同我哋分享之前两度都由巴里。除了参加朋友的婚礼之外，还发掘到巴里其他活动，例如他最喜欢的潜水，还有去到庙里面看火舞剧场。 至于坐不停的 Chris 呢，难得一试巴里岛的新心灵课程，结果究竟是 今个星期六下午4-6， 香港电台第一台 Chris 梁彦忠榴莲欧海星 旅游乐园见。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头先咧，同张允杰医生咧，就系从医生嘅角度倾嗰个慢性病共治先导计划啦。跟住我哋又从病人个角度去睇啊 吓。 咁啊，请嚟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啊，彭洪昌先生啊，彭洪昌你好。 系， 彭昌你好。 啊，或者请你尝试从病人嘅角度睇呢个计划，你有咩睇法？ 好啊，我谂成个计划咧，就希望喺个社区里面揾得到一啲即系未病发嘅，或者可能系已经喺糖尿病啊、高血压病发嘅初期边缘嘅市民啦。因为如果睇翻啲数据咧，讲紧30%嘅人都系未知道原来自己系有呢两类咁样嘅疾病嘅。咁、跟住咧就有机会影响咗佢即系延迟咗接受治疗啦，同埋个病情会有恶化啦。咁所以我谂我计划嗰个原意咧，我哋都系赞成嘅、支持嘅。咁但系我谂关注嘅就话， 呢一类嘅计划咧，其实而家都有一啲类似嘅服务，而嗰个收费上咧，都有唔同嘅安排嘅啦。譬如话最传统啊，嗰啲市民佢哋就走去睇半裸方门诊啦，咁然之后就真系确诊咗有糖尿病、高血压啊，就会上个专科，专科认为情况稳定啊，就落翻我哋喺门诊嗰度跟进。咁呢度咧就大概讲紧系每一次系50蚊嘅诊症费用啦，咁啊药费已经包咗喺里面噶啦。咁而亦都咧，就近年醫管局都將呢啲穩定嘅慢性疾病嘅病人咧，就轉介出去公私營協作。咁同樣啦，佢哋揾私家醫生去睇症咧，十次嘅診症咧，其實每一次都係俾翻嗰個門診50蚊嘅費用嘅啫。 嗯。 咁如果睇翻今次嗰個收費嘅水平咧，就基本上咧係個。當然政府是資助一回事，不過我想主要看回病人需要給的費用，就第一次是82元，第二跟住下來就每一次是85元，一年大概4至6次的診症安排得到。如果額外的診症就需要病人就自己再給的費用，那似乎呢這裡就有一個差額在這裡，即是如果相比比較在本科或者專科門診的收費會有一個差額在這裡的。那這個差額能不能夠鼓勵得到一啲大家都有咁樣嘅資格可以睇到公立醫院嘅門診嘅病人，佢唔去公立醫院，而參與呢一個咁樣嘅所謂慢病共治嘅計劃咧，咁我諗就呢、這個就政府要即係似乎要游說翻市民咧，就嗰個賣點喺邊度？最大賣點咧，似乎而家就講緊因為有足夠彈性啦，即係市民可以按照自己嘅時間啦、或者地區啊，再揀佢哋所心儀嘅私家醫生。咁但係呢、這個賣點夠唔夠咧？呢、這個就真係要再睇嗰個計劃，即係運作落嘅時候，能唔能夠即係有市民係願意咁樣做法啦？ 我唔知道以下呢個情況係咪賣點啦？如果我哋睇公家醫生咧，就你冇得揀嘅醫生啊，次次唔同醫生 㗎。 醫生就根據個病歷去即係同你診斷嘅啫，係咪？咁但係而家參加呢個計劃就係、是、嗰、那個醫生係我，例如係我樓下嗰個醫生，佢好嘅我咪次次去幫，次次去揾佢。 係。 咁呢個係咪一個賣點咧？ 我諗對於部分嘅病人嚟講咧，就都無可以質疑，都係一個賣點嚟嘅嚇。尤其是佢哋可以安排到自己嗰個時間啊嘛。 係咯，唔使排隊喎。 睇又唔使排隊，又唔使話啊，即係淨係個診所就安排咗嗰個時間，你係嗰個時間去覆診。咁你可以因應住自己嘅工作啊，或者各方面嘅情況咧，就安排見醫生嘅時間。咁我相信呢個賣點咧，就都係有啲吸引力嘅。咁但係嗰個又引申另一個問題啦，就係話即係呢一啲嘅有能力嘅市民咧如果俾100零蚊即係比較彈性啲安排到自己嘅復診嘅，咁我相信咧就都會吸引到呢一啲有能力嘅市民咧係去使用嘅。咁但係調翻轉啦，即係去到一啲譬如即係基層嘅攞緊綜援又好，或者攞緊一啲在職家庭津貼嘅市民都好咧，佢哋係唔係？即係要俾百幾蚊而去參與呢個計劃咧，咁我諗嗰個咧就有多啲考慮啦，即係依個賣點一樣嘢啦，但係個經濟上嘅考慮亦都會影響咗佢哋會唔會參與嗰個計劃咯。 我唔知啊，彭昌，其實咧，我你嘅理解係咩咧？就話呢個計劃咧係咪吸引真係基層嘅市民先？係啊，定係話喂中產啊嗰啲其實都有能力。坦白講，中產都有能力嘅，我都未必要依個共治計劃，我先走去。揾自己病或者係處理，如果我確診，我就一定去睇啦。我都俾得起啊，即係唔係話即係好多錢，但又唔係有病啊需要做啦嘛。但係最對係針對啲好基層嗰啲先至係呢個治理計劃嘅目標群族群咧嚇。我想睇下你點樣理解。 我哋又咁睇嘅，即係嗰、那個計劃啊，即係鋪得開出嚟咧，就應該係面向所有嘅 同意啊。 市民啦，咁但系咧就好实际咧。如果佢已经系即系比较有能力嗰批，咁可能佢自己都已经系睇紧即系定期做身体检查，即系甚至乎揾私家医生跟进紧噶啦。咁如果好基层嗰啲咧，其实佢亦都真系有个经济考虑咧，佢又未必咁愿意即系哪怕系嗰百几蚊咁样去参与呢个计划。咁剩翻落嚟咧，可能真系吸引到佢哋会参加嘅嗰、那个组群咧就。可能是比較有限，就是一些即可能中產或中下少少啊呢一批嘅，咁但係呢個就真係會影響咗嗰個計劃嘅受眾啦，同埋成效啦。但另一個我都想提咧，就係咪因為佢攞緊綜援或者係低收入嘅組群，而佢 因為那個沒有一個豁免的收費豁免的機制而影響了他參與不到這個計劃，這個呢就是一個所謂健康平等的問題、 嗯、 理論上你的服務擺得出來就當然希望大家去參與，亦都甚至乎應該是更加傾向了鼓勵那些、即是比較困難的市民呢可以透過這個計劃維持自己的健康的嘛。咁但正正因為冇咗個豁免嘅制度咧，就達唔到呢個嘅效果。咁我諗喺個健康公平上面咧，就唔係做得咁理想。 係，即係話明係叫做慢性病啫，即係梗係長期啦，唔係一次半次，即係百零蚊，係長期百零蚊。 即係唔係傷風感冒一次兩次 咁？咁又係喎，咁啊，彭昌覺得啱。係 喎， 咁呢個負擔都唔細喎。 嗱，其實梁家榮其實有一個問題嘅、即係我哋係咪想將呢個計劃可以納入到更多基層嘅轉移過嚟呢度，更加早期去解決個健康問題嘛？即係希望佢哋脱離醫管局嗰種嘅模式啊嘛，係咪咁樣嘅咧？其實，你又點睇咧？彭昌 係應該係有個咁樣嘅意味嘅，因為大家即係喺度講緊就係、是、啊，要加強基層醫療健康。咁一方面就係令到大家更加健康一啲啦，但係第二方面咧，都係健康之餘咧，就可以減輕到醫管局嗰個壓力，咁、令到佢可以集中資源人手就處理啲更加複雜嘅病症。咁呢個係大家即係成個推動基層醫療健康嗰個原意嚟噶嘛。咁、但係如果因為即係喺呢方面嘅有啲經濟上面嘅個吸引力不足。而令到啲市民咧係繼續啊翻翻去即係用醫管局嘅服務嘅話，咁、其實裏面都達唔到原先嗰個效果咯。 咁、希望咧就係、一啲經濟能力稍為能夠負擔得起呢個計劃嘅人去咗睇私家嘅醫生，就騰出啲公立醫生嘅資源嘅醫療嘅資源，俾一啲更加經濟上基層嘅人 減輕醫管局嘅壓力少少先，係咪咁諗咧？ 諗就咁諗咯，嗬。實施上嚟就真係要睇下情況啦。多謝你彭洪昌嚇。 好，唔該。 社區組織協會嗰陣時，亦都結束咗今日嘅節目時間啦。再見。